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这种家族的聚会，尹寒玉一般是插不上什么嘴的，可他今天显然有备而来，趁旁人都一番殷勤过后，忽地端出一本黄历来，笑呵呵开口： 哎呀，前一阵我随燕西去寺里给老爷子祈福，顺道请住持大师点批了几个吉祥的日子，想趁着老爷子的寿辰，就请老爷子从这里头圈个好日子出来，当是赐福燕西和思南吧。 谭燕西微微一震，倒是面上不显，他怕有一个月没跟尹寒玉碰头，哪门子的拜佛祈福。这刁钻古怪、歪门邪道的说辞，一听就是他舅舅教的，哪家佛寺还管你道家的黄道吉日？老爷子乐呵呵地端了那黄历来看，尹寒玉便指给他。 主持大师说，这农历2月18、3月初8、4月16都是好日子。 哎呀，我说了怕不作数，要跟祝家商量着来。 您放心，我前几日跟思南的妈妈碰过头，她说叫老爷子来指是再好不过的，不过这日子只当是订婚，婚礼的日期和地点，那自然得依照燕西和思南他们的想法来，不然他们年轻人一定得怪罪我们做家长的越俎代庖了。 哎，既然这么说，那我觉着2月18就好得很。 老爷子抬眼笑看着靠沙发扶手而坐，显得几分置身之外的谭燕西。 谭三，你自己觉得呢？ 既然是您生日，自然随您高兴啊。 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啊。 老爷子把黄历递还给了尹寒玉，仰头看一眼这时候再给他垂肩的谭明朗。 哎，也不知我见不见得成宴席的好日子呀。 赶明年三叔和思南阿姨生了孩子，还得您来起名呢。 哦，我们明朗这张嘴那真是厉害呀。 中午家宴，挤挨挨地坐了两桌，下午大家也不组牌局，就陪着老爷子聊天，一个一个地接起话题，烘热气氛，叫老爷子讲古，就从他跟太奶奶怎么相识讲起吧。一直到晚上8点，大家方散去，老爷子乏了，也不叫他们谁留下来伺候，统统地打发走了。大家至门口处各自道别，谭燕西拦下了尹寒玉。尹寒玉自然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没等他开口，自己倒先发难了。 今儿谁过来不是做了准备呀？老爷子都发话了，叫你趁早跟祝家定了大事，你是一点不着急。 您倒是着急，忙不迭把人卖个好价钱。 尹寒玉仿佛因今天办成了大事，腰杆子硬挺得很，也不触谭燕西的神色。 随你怎么说吧，我也知道你是瞧我不顺眼，但往后老爷子在后事里交代你一笔，你就知道回头感谢我了。你以为单单凭我自己今天敢在老爷子跟前出这个头？我跟谭振山通过气，他是默许的，有本事你跟你老子叫板去。 说完就裹紧他那鼠灰色的貂皮大衣，踩着高跟鞋堵堵堵地朝停在路边的车子走去了。尹策这时候走过来问谭燕西： 三哥接下来什么安排？ 我回趟公司。 那我跟三哥去一趟，我手头做的东西得再改改。 谭燕西今天自己开车来的，尹策也就顺道坐他的车。方才尹寒玉的那番话尹策都听见了，自然不会这个时候出声找不痛快。一路过去无人说话。谭燕西回自己办公室，脱了外套随意扔在沙发上，先点了一支烟，拖椅子坐下。没过几分钟，尹策拿着文件过来了，说趁这个时候他在，帮忙审审，当面沟通更快。谭燕西侧坐着，叼着烟，翻看起来。尹策推了推眼镜，一直观察着他的神情。办公室里安静极了，示意谭燕西陡然出声，尹策直接就吓了一跳。 你有什么话就说。 尹策又推了一下眼镜。 三哥真要跟朱思南结婚？ 谭燕西微微抬眼看他，他这话问得十分流畅，好像在心里打过腹稿一样。尹策面色镇定，又开口， 三哥如果跟朱思南结婚了，那我能追钟离吗？ 空气又是安静。尹策已做好了谭燕西会发火的准备，哪知道他只是冷笑一声。 你问这话是对我有意见，还是针对周密有意思？ 三哥觉得呢？ 谭燕西不言声，眉眼间一股厉色，豁的一扬手，把手里文件啪一下摔到他脸上。尹策眼镜被打歪了，低下头扶了一下。 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只知道三哥要是跟祝家联姻，就真会被绑住手脚，挣脱不开了。三哥能力远超谭家任何一个人，假以时日，谁都会有所忌惮。谭老爷子这招看似是施恩，实则是掣肘。 谭燕西冷声打断他，面有薄怒。 你能知道的事，但我会不知道？ 那为什么？以三哥如今的事业，对抗未必没有胜算。 谭燕西厌烦极了，却还是耐着性子。 你真当现在根基稳固？谭千北身份在那儿，他想叫你不好过，一句话的事儿。你拿现在这点东西去跟谭家叫板，纯属给人做嫁衣裳。你当谭文华甘心让权？他们一家虎视眈眈，等我倒下了，我这些年打下的资本，他们能敲骨吸髓，渣都不剩。那时候你在哪儿？你们尹家都喝西北风去。 谭燕西扫他一眼，那森然的表情岂止是失望。 谭文华有夫家坐镇，谭千北有妻子娘家撑腰，我有什么？我妈，我舅舅，再加一个你。哼，我有心栽培你，他日你羽翼丰满，自立门户，对我也是助力。往后我真要跟谭家决裂，也能借你这据点东山再起。哎，尹策，你是觉得我待你太薄？手头这最要紧的项目我都带着你做，外人说我是任人唯亲，但我知道你有才能，这些议论我纯当是放屁，而你就这么回报我？我这种内外交困的时候你来给我添乱。哎，你倒是告诉我，你对我有意见，还是针对周密有意思？ 尹策满脸羞愧，谭燕西眼里有霜雪般的冷意。 你要对我有意见，觉得跟着我干是屈尊，那你趁早滚蛋。可你要是真想对周迷出手。 说到这儿他骤然一顿，太失态了。他终于意识到，尹策如果单单劝谏他不要轻易联姻，他气不到这份上。他多半的火气都是因为尹策说要追周迷，那是他都得不到的人，旁人也配。沉默好久，尹策开口： 难道三哥真要跟朱思南结婚？ 就没有什么别的破局方法？ 熬，至少熬死了老爷子再说。 倘若熬到了2月18， 谭燕西冷着脸不言声，隐侧深吸一口气。 不瞒三哥，上个月我在魏城那儿应酬，碰见了周小姐。 谭燕西蓦地一顿，心里烦乱，几下碾灭了烟，也不问然后呢，等他继续往下说。 孟少宗去找他，想让他认祖归宗，然后试着跟谭家攀一攀亲，但是他拒绝了。他说。 说什么？ 他说他对三哥不是利用的关系，即便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利用你，他也不会。 谭燕西骤然心口一紧，形容不出的感受，像是从虚空的地方刺来一柄剑，那么精准无误的扎在他命脉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